锵锵三人行，各位好，哎，影子啊，影子现在对你要刮目相看。这个何导，我们商量了一下啊，这个网上有时候很容易就捧红一个女孩子嘛。我们通过电视的力量，我们也准备推出一个叫七九八妹妹，你就住七九八。我们这个妹妹现在也要干嘛？我们要进军奥运会，我们要唱奥运会 主题曲， 主题会会歌，主题曲。 我琢磨这事儿是从两年以前，我在美国。我们这个 那时候就存了唱会歌的心了。 对，源于一件事情，我觉得可能可以当做一个笑话来说。当时那个你知道 Ricky Martin、Ricky Martin 是墨西哥人的还是墨西哥人嘛？ 拉丁情歌， 他来中国做这个演唱会，结果当时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，那出现了一个什么场面呢？我们有一名娱记，他当时问了一个问题，震惊四座。他问 Ricky Martin， 他说：“这个小瑞啊，他说你知道我们2008年是奥运会，这是一件大事情。如果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您来唱这首主题歌，你怎么想？” 是吗？ 他满心期待这个 Ricky Martin 的回答是。我当然太愿，我的荣幸啊，我太愿意。结果人 Ricky Martin 是有常识的，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奥运会的点燃火炬前的这首叫 Theme 主题歌，一定是由本国的公民，这是当仁不让的。所以他们居然就问那个，结果那个 Ricky Martin 非常有水平，掌握政策非常有水平，他当时就说非常非常狡猾，他说你看我唱什么好呢？他就想避重就轻的不谈这个问题，就是说你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可能，这是一个笑话。结果那个娱记居然就是说非常大方的站起来，他说你唱什么我们都是高兴的， 唱什么都高兴。Ricky Martin 啊，那这跟你想唱奥运会歌有啥关系？ 所以我觉得我起码是中国公民，你让不让我唱是一个问题，可能组委会跟我、 要不要我唱是我 跟我有分歧，我可以想啊，不妨碍我想、 组委会都跟你发生分歧了， 那可能有分歧，对不对？他对人选方面不妨碍我想，我躺在床上想，我站着想， 你 我在洗手间里想。 他老担心那男的不喜欢他，所以就急着要去唱奥运会歌，非得这么担心。 结果人更不喜欢了，谁会喜欢那样一个？ 哎，你还别说， 加上神坛的人， 现代的这个女性还真是得这个有这种表现自己的这个冲动啊！哎，也不是，我就发现啊，变，你这个现在这个人呢、火呀、红啊，一路都在变。你比如说，你看啊，这个早期，现在已经芙蓉姐姐已经算早期了。芙蓉姐姐那个时候，你发现还有好多女作家是属于主动的出击啊，表演咔，这个就火了。可是呢，连这种趣味人们也会慢慢的饱了，饱了之后呢，你知道，我觉得现在有一种网络民间选美活动，就也就像我这样的，我发现影子，我推出七九八妹妹，就是这个，你知道，你就可以就是现在有叫天仙妹妹的，现在还有叫公交妹妹的，就怎么着的，你坐公共汽车，砰砰啊，看见一个小姑娘长得很好看，拍一张照片弄到网上，哗啦着几十万人追捧，好啊，这种朴实的美，不像他们那种娇柔造作、故意暴露那种，我们恶心了。我们现在要这个民间的、淳朴的、朴素的，成了红人了。 听说这公交妹妹都40多万人追捧啊！ 没错，好家伙！哎，我给你看看几张照片，影咱七九八妹妹也跟这个先不是先贤们学习一下。你看这二爷丫头，这是早的啊！再看下一个，你看。这芙蓉姐姐，这是我们所这个熟知的啊！你看到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些变？叫天仙妹妹， 淳朴了。 哎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公交妹妹，哎，她是 无辜的，纯真的。 什么叫无？你管淳朴叫无辜吗？ 你看你脸上就是纯真无辜的表情。 哎，你看见没有？越来越自然点了。过去那些东西，我觉得都，你不像芙蓉姐姐是自己要造，要制造一个。啊，但那完全那种网络的美女和网络的红人是制造业产生的， 制造业产 生娱乐和他自己的制造，是吧？你像这种人家无辜在那个公共车卖票，突然被一个小伙子，而且没准还不是小伙子拍的呢。 不，我觉得您刚才说的，他们前一波他可能是这个运作的结果，您不觉得后边那些心存无辜的，他可能也是生产化的结果吗？ 哎， 他们都不是单独的个体，后边都有一个智囊团策划班子。你看天仙妹妹有一个叫浪兄，是不是？ 浪兄， 跟你长得有点像， 跟我长得有点像。 对对，就是满脸智慧的那种人，就是。 是，对对。 他不是无辜的，他是单个的。 照人家的话说，就是这个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所以我旅游到了那个西南，然后在这个村寨里，我发现了这么一个羌族的少女。 哎呀，天仙妹妹啊，发在了这个网上，而且啊，这个浪兄他有这个济世救人的这个情怀，我觉得他就是说我要改变他这个贫困少女的命运，我怎么改变呢？我当他的经纪人。哎，我还看到一种说法，说现在他们县政协主席成了这个妹妹的经纪人了，也不知道，反正这改变命运。 往哪儿经济啊？干什么？ 往你们那儿经济， 娱乐界。 对，你说，对，人家说了，说这个天仙妹妹呢，我要让她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，不是她面貌挺好，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。哎， 这个为什么你说这个要改变命运，就一定都先想到娱乐界？ 因为成名。 人家说了呀，说这个怎么样能改变命运呢？只有你们拍戏的，拍戏的你们是暴利啊，一拍戏挣钱多呀，拍戏比什么来钱都快。 这成功率最低的一个行业啊。成功率非常低，你想想， 凡有一个成功的例子，那它就是一个暴利，对不对？ 那这个东西成功率太低了。这个娱乐界大浪淘沙这么厉害，而且大量的时间不在学习上，又不在等等的，你想想啊， 哪种？ 你想想，两会天天在两会上班，你这到娱乐界来干什么？你说？ 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你说错了，就是说大浪淘沙，我们这些妹妹她不是沙，你知道吗？她，你比如说啊，我把她弄火了呀，他有名了呀，对你导演有没有吸引力啊？这增加你的票房啊。你不，他不是说他，我人家现在是我先把自己抬起来，我不是一个给你排队等着排队等你挑的 这个 普通女演员的、 这个这个中国还真不是这样，没有哪一个人是独对这个票房是有决定性作用，在中国没有一个演员。 我觉得我对电影界刮目相看，我过去真的是这么想的，看来是我自己的思想境界低了。起码在我们音乐剧界，您知道何导，文涛大哥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什么状况？你知道音乐剧演员还跟这个影视演员不一样，需要一个长期的训练， 还 是唱念做打，有实对，有实力得真唱，说是不是？ 对， 这个咱们现在音乐剧界已经有这样的趋势，排一个音乐剧几千万的投资，我们第一个要想的是哪一个当红的大腕的明星愿意来演，而不是说这个人能不能演，能不能唱，能不能跳，只要他答应无所谓，我给你设计残疾人的聋哑人的角色，不要你唱，不要你动，你站那儿，这是票房的保证。 不，我跟你说，这完全都是所站的台阶不一样，人电影他说的是主流的，你那音乐剧属于老少边穷地区，当然你们能求来一大明星就算不错了。哦， 还是我们自己有问题。 对，还是 对， 音乐剧因为它是舞台演出嘛，它是它跟观众是一对一的嘛，在一个空间里面嘛，啊，电影还是不一样， 对，还得 更产业化， 知道吗？七九八妹妹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创维屏电科技防眩光不刺眼， 有效保护视力，不刺眼 更健康。 健康液晶专家 创维 Skyward。 中国建设银行，建设现代生活。20年前惊世的发现，数千年前沉睡的文明，他们来自何方？他们被谁主宰？他们背后有多少未解之谜？11黄金周特别奉献探秘三星堆，文化大观园，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。 我现在很关心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说你比如说博客说俩人吵架或怎么怎么着，这个我不太关心，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。但是它之所以会变成一个那么大的事件，是因为这底下有好多 帮凶 不沉默的大多数啊，对吧？不沉默的大多数，你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。我长久的在琢磨，就是这些朋友这些网友他是些什么样的人。为什么我老爱琢磨这个问题呢？我因为我有一种我今天想说点真话啊，感觉平常都说假，不是，我今天想说点真心的感触。这长达一年以来，他们经常给我一些选题，这些选题都是网络上的选题，然后让我看这些好天仙妹妹是怎么红的。后来有人揭发天仙妹妹不见得那么纯洁，天仙妹妹好像在歌舞厅干过，于是两派又辩论起来。有人说韩寒骂谁什么了，这个又什么了，然后就你知道吗？我因为工作的需要，我要大量的阅读这些东西，然后呢腻歪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看得多了呀，我在心底深处啊，我有一个，我 我有一个掩不住的一句话，就是我想问问这些人呢、啊、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有时间，你知道这没有谴责的意思，而是无比艳羡无比羡慕的意思，就是说我的时间太短了，我现在常常感觉到我现在生命中我崇拜时间，我认为时间是最重要的，我觉得人生太短了，我要干的多少事情没有干完，我的书架上那么多的书我望洋兴叹，你知道吗，我要跟多少朋友这个交往，我们要出去玩，我不没有时间去做，我现在恨不得一秒钟掰成两半花，我想我就四十岁了，人生怎么着肯定是过了一半了，我现在就觉得人的生命啊太短了，于是乎我真的是不，我每次一个共同的感慨，我好羡慕这些朋友，后来他们跟我讲说你呀、啊、你有工作呀，那社会上很多人很失落呀，他没有职业可能失业，他可能就是没事可干，可是我说当然这社会问题有些政府要负责任的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是真失业的话，难道说这点时间那要叫我的话多写几份求职信，或者说书读够了吗，那咱提高自己学学英语，我能不能提升一下我自己，这样我不是这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， 但是我一点都不同情你，真的，嗯， 你同情我干嘛？ 唯一的是，唯一可以这个安慰你的是，你看上去不像四十岁，像三十岁，这肯定的，可能就是多年以来你对这个时间的有效的把握啊，每天就是勤勤恳恳，这个使你看上去比同龄人显然更有智慧，面貌上也年轻，因为说像从新生嘛，我就觉得你有这么一颗求知的活跃的心，所以你看上去很年轻。 你没有吗？ 我有啊，但是我也不排斥说这个，你知道我最爱鲁迅了，哎，你有点像鲁迅啊，很庄重的中国男性。 鲁迅 长得很好的，年轻的时候更好些。 我就他像鲁迅，你感觉到没有？ 嗯， 连胡子都是学的。 他长得像瞿秋白，你真的去找瞿秋白的照片，真的，嗯， 扯哪去？ 没有，我觉得这个， 我跟何导说，何导， 时间啊， 共同语言， 我 觉得是不是说咱老了才会有这种感触？ 而且我发现这个时间这个财富啊，很多人他不把它当财富，这是我特别不理解的。就是很多人确实像你，尤其是那种网络聊天哈， 嗯， 这是一方面，在那个网上打游戏哈， 嗯， 一打一通宵。然后呢又没有工作，然后呢跟家里要钱，我就觉得这些年轻可跟我们这一代人不一样，就是说我们会把最好的时间放在我们去最需要，比如说学习也好， 嗯， 工作也好，是吧，创作也好， 嗯， 要放在这儿，我就确实有点不太理解。 不是，你别让我说鲁迅啊。 而且这个，而且我也觉得， 说呢， 不是博客，不是写博客，我不反对，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博客哈，我还真上去看了一些博客，我就在那儿，就是每天都是要写嘛，反正是 啊， 就这个时间从哪儿来，我也是挺羡慕他们的。 现在这写博客、 啊、 其实代名词就是找骂的，你发现没有？那个，哎，你说鲁迅， 鲁迅说一句话叫做 嗯。 常做无聊之事，有以前有涯之身，是不是、 哎、 所以无聊之事我喜欢，我真的是非常喜欢，只是我刚才我觉得你的所有的困惑的我可能的解释哈、 嗯、 我可能是大家对无聊的感觉和判断是不一样的，定义是不一样的，有人觉得那件事很无聊，我觉得那件事情很无聊，比如我自己，你知道我在这个剧组常待在剧组三件事情，一个打牌睡觉啊，普通意义上的睡觉啊，啊，因为拍戏很累嘛，睡觉，然后就是这可能嗨一下或等等。我自己在剧组待的时候，我通常这三项活动我都不会，我都不参与。 嗯， 因为我前一阵子去演一个戏，结果我在这个写戏弄这个戏的半年当中，我就做了一件比较无聊的事，在别人看来绝对无聊，我每天在房间里关三个小时，每天写三千字，结果就拿出一本书嘛，你看到我 叫三千下。 对啊， 我的节目做了三千集了。 他们觉得我特别无聊，你怎么不参与积极参与与众众乐乐、独乐乐等等？ 还行，你还挺启发我的智慧。所以何导，就是我有时候也有时候你得反省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，你也不见得是对的啊。就是好比说，好像有某种这个真理是说人呐、啊、不应该有分别心，要有平等心。生活任何一个细节也可以是可以品味的。可以享受的也是学习，何必说非要读书才是学习，在网上漫游就不算生活呢，就不算人生的体验呢，带着一颗心去感受什么也是无愧此生。我也曾经甚至我还想什么呢，会不会说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不一样，不是时代，我说这时代 不同了。比方说我到现在还认为我也得读书，我得求知，我得穷尽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种种见闻，行万卷书，读万里路，不是行万卷， 其实还是乐趣和梦想所在。 但是比如说你像你导演，你过去的传统看法就是说，我们总得是说提升自己的知识，提升自己的聪明智慧啊，学得更多，我的功夫更深，我的片子拍得更好。可是你看有一次这个韩寒这个青年作家，他谈的一个看法也让我有点恍惚。你看他说什么呢，拍 MTV 对吧，他也要拍，他说拍 MTV 很容易啊，他是说的那么玄，说的这个那个需要这个那个。他说在我看来电影就是一秒钟多少格来着， 24格。 他说那不就是24张照片吗，拍照片人人都会，所以我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神坛，没有什么忌讳的。就既然拍照片谁都会，那么我也可以拍 MTV， 只不过是把几万张照片放在一起而已嘛。所以我又在想，这会不会是预示着一种可能是新的时代，它会有新的这个成才之路，或者说创作的理路不同，会不会我反而是一种老旧的一种看法。 我觉得年轻人啊，之所以年轻，就是他们不知道路途啊可能会发生什么， 嗯， 他们就敢冲嘛，敢闯嘛， 嗯， 对吧。你就跟这个，你比如说周杰伦是吧，歌唱得很好，自己歌也写得很好是吧，自己拍的 MTV， 当导演的 MTV 拍得也很好。对，我们不否认很多年轻人是有多方面才能的，因为他们的资讯，他们成长的时代啊，那个资讯和知识的积累的那个路线图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吧，他们觉得是简单的事情，也许我们就觉得是很复杂的。 这个时代是允许所有人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你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的标准。好比说我在那边演完这个戏，我就说我要去，我第一次到了四川，我想去做一个旅行，结果全剧组的人都说拜拜，我们赶紧要回北京，我好久没去没 K 唱歌了，你知道我。然后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徒步的历时半个月的佛教之旅，在整个四川做宗教之旅，被别人认为非常的无聊，你去干做这个事情，每个人你无法说服他们，我也不想去说服他们。你说他韩寒觉得，比如说拍 MTV 很简单，那他最终拍出来的东西，可能在你我何导眼睛里，他简直就不是一个东西啊，可能是一个特别糟糕。但是他觉得他自己，而且你往往你要知道，一个人做无聊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觉得无聊，可是他自己很自在的。你刚才觉得你自己时间不够用，人生苦短，可是大部分人他没有考虑过这问题，他觉得人生有大把的打发不掉的时间， 是 去干点啥好？ 哎呀，我就老在看， 我要高兴，我要高兴。 我也有的那个朋友，我就看他真的是一通宵，然后一通宵，你知道他在干什么？就好比说，假如说是韩寒跟那个姓白的吵架，他一通宵在看这个，然后打骂骂这个骂骂那个，然后又把芙蓉姐姐的调出来，慌了一晚上。我说这一晚上是生命的就咱也不知道这是算怎么，我就觉得他太有时间了， 他很自在，他很快乐，他满意，他很安心，怎么办？如果在这里讲香香不让他安心， 我可能还是不平等。你比如说我认为大概是你要我要有这个真有这个闲暇时间，我去看几部好电影，我认为这个对我提升，对我的满足啊，听些好的音乐，甚至我养养花养养鸟，我觉得让我对生命的体味都更妙更深。但是大概是我也是有这个不平等的心，可能他那样，他是不是也觉得对他很有好的灵魂很有好处呢？ 因为这也是你累的一部分。 他觉得那样说， 因为你呢觉得我是一个公众人物，我要在媒体面前我要讲话，对吧？我有很多我的听众，那你要负责任嘛，对吧？他呢的快乐比你快乐，就是他看看这个妈妈，看看那个妈妈，他不负责任，他很快乐。你记住，不负责任是容易快乐的。 所以说，什么事说到底啊，真是个人生观的问题。 对， 就都是什么事说到底都关联到 下面的一小时你将干什么事儿来度过，这关联到你准备怎样度过你这一辈子的问题。 对，所以我这两天看一个佛教的书，我从这个上礼拜去香山碧云寺拿了几本免费的小册子放在车里，我就看啊，堵车的时候我就看，很危险，我不建议大家这么走。他就说这个境界叫做自在，我刚才就想说了，那个让他舒服，妈妈这个看看芙蓉很自在那就行了。你觉得人生苦短，你在永远的思考怎么来怎么去从哪来，但是他觉得他喜欢的方式是我今天想死就死了，我愿意今天走就走了。 但是结果呢，就是人家越活越滋润，咱们越活路越窄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大家好，我是任田，来自西安。的笑容和善良的心灵是我全身上下最美丽的地方，敬请期待我最完美的表现。2006中华小姐环球大赛。 日月星蛋白质，绿色食品，高蛋白，高营养，补充营养，快速均衡。日月星营养中国人。中国建设银行，建设现代生活。 可当然有另一方面原因，这个就是个人自娱自乐。但是你看，有这么多的自娱自乐，它形成了一个力量。现在这个力量啊，威胁到很多人，威胁到什么？比如说你弄个博客，骂就会骂到你，就它产生了一个力量，你知道吗？那天还有一个人跟我说啊，这些人。没有什么缺点，因为呢我们还不是生活在一个多么自由的社会。他生活里啊，其实很多骂人的话你能感觉到的不是对方有错，而是他自己把他生活当中很多不如意，很多什么骂省长他敢吗？他不敢吗？但是骂你个明星很容易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实际是要让他宣泄，要让他宣泄。 现象有时候跟原因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。您比如他就是比如他生活不愉快，那他要找一个对象发泄。那找谁发泄是不惹事儿的嘛，对吧？你比如他单位里有一个同事，他点名去骂他，他那同事跟他不干嘛，他一定要有一个渠道要出去。所以泄气，所以说娱乐界有时候就变得就说你挨点骂你就忍着吧，反正让这个社会平和一点啊。 你看还有说这个泄气，哎，有一次你看我跟那个李文聊天，我说我整天没觉得有什么发脾气的需要，我说我要有我的话也行，我说我怎么没觉得有什么压抑，我要需要打出气袋什么的。他说那你有病，你肯定是有忧郁症。后来旁边一个人跟我说了，说不，你肯定有一个地方去，也许你是从性上面去了，就人呢都得向一个方向去。你看他这个知道说你，那你可能是在性方面得到发泄，所以你平常脾气很平和。 你天天做三人行，这就是一个发泄的口啊。有什么？你看自己有多奢侈多幸福，文涛大哥，有一个地方天天对着来。 这是凤凰卫视逼着我发泄，我不想发泄都不行，我求求你，我说我不干了行，他不行啊。 还有那么多人听哈，听他如何发泄。 而且他每天都说得很好，有话说，你知道吧？就像有人说，我跟你说，什么人都有。我觉得我天天想着超奥运，求爷告奶奶，我超奥运吧。我有朋友说，你这很无聊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世界上最有聊的就是超奥运，他无聊啊？怎么着？你站在那个上面就证明你是全中国唱的最好的人吗？长最漂亮吗？是一肉蛋吗？ 对，我们798妹妹要在2008的当众发泄，向全世界奥运会歌来发泄。 还有人觉得这么美的事儿是无聊的事儿，怎么办呢？ 真是哈，这个事儿是社会越来越说不清了哈。但是的确啊，人呐，这个心里都有一种能量，不同的。